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商业之外的彼得蒂尔。彼得蒂尔除了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投资人，还是一个个性鲜明、对世界有着独特看法并善于付诸实施的人。今天啊，我就带你看看商业之外的彼得蒂尔。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说彼得蒂尔的故事。先来看第一个话题，创立神秘的大数据公司 Palantir。彼得蒂尔创建于2003年的 Palantir 是硅谷最为神秘的大数据公司之一。他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公司成立伊始唯一的外部投资来自美国情报机构 CIA 旗下的投资基金 Incotel。 这个投资基金啊，其实会投资很多企业，比如他投资了我们耳熟能详的 MongoDB 和 Codera， 但是 Palantir 是少数一开始就获得他全力支持的企业。 Palantir 公司最主要的一套分析软件是专供政府使用的，他服务于美国各大情报机构，并且是美国棱镜计划背后的技术提供者。 Palantir 因能够在数据中快速发现问题而知名，并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分析预测和帮助避免了多起有组织的犯罪活动。2014年我曾经到 Palantir 面试，那这家公司给我留下了很多不同寻常的印象。首先进门就需要检查来检查去，要过各种安检，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机场的安检状况。其次呢，进去之前还要专门拍照。在此面试时，我只能待在一个办公室里，不能够离开，上厕所也需要有人陪同。那或许是因为机密等级的缘故，很多东西我都不能接触。那是一场非常压抑的面试，我几乎可以想象如果我在这家公司工作的话，用不了一个月就会有抑郁症了。也许保卫国家安全就需要这样的压抑气氛，又或者彼得蒂尔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严肃而保守。这样正好引出了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自由主义者与政治主张。加州是一个非常民主和多元化的地方，而彼得蒂尔很早就显示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在斯坦福大学求学的时候，他不满于斯坦福大学宣扬的政治理念，并且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创立了斯坦福评论这个宣扬保守主义的校园报纸，并且担任创刊主编。理想这个东西很多人都有，但是像彼得蒂尔那样无论是否有钱都一直努力为理想而奋斗的就少了很多了。作为一个政治上保守、反对政治正确上纲上线的人，彼得蒂尔对个人自由至上有自己的看法。上文提到的创建 Palantir 部分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个社会并不安全，而使用数据分析的技术去防范可能发生的安全问题，并因此牺牲一些个人隐私是完全值得的。这恰好代表了彼得蒂尔对保守主义理想的实践。2016年的时候，明确表示支持共和党的彼得蒂尔决定给特朗普捐款125万美元，并因此成为了特朗普在加州最为重要的政治募捐来源。在加州这个民主党的集中营，能够出现这样一个人，实属罕见。这笔捐款直接导致了两个问题，首先，加州的朋友们纷纷和他表示切割，因为特朗普一度代表了加州公敌。其次，他的政治主张第一次醒目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在这之前，在很多和他关系相对比较近的人里，这并非是一个秘密。彼得蒂尔是如此的招恨，以至于加州的很多公司都接到无数请把他开除出董事会的要求。比如说 Facebook 的马克扎克伯格就接到了这样的请求，当然小扎并没有这样做，估计他还是非常感激当年彼得蒂尔提供了第一笔投资的。除此之外，彼得蒂尔还受到了其他方方面面的攻击。最为夸张的是，一家著名的同性恋刊物以前常常拿彼得蒂尔作为宣传的标志性人物，却在看到彼得蒂尔给特朗普大笔捐款以后，公开发文单方面宣布将他开除同性恋籍。这家同性恋刊物认为同性恋本身就代表了政治上的自由和信仰，而彼得蒂尔的做法却背叛了这种信仰，因此他不再配得上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尽管他喜欢的是男人。当然最后的结果真的有点剧情大转折的意思，特朗普竞选成功，加州的大多数投资者悲痛不止，而彼得蒂尔则赚够了政治资本和回报。不但曾经濒临破产的 Palantir 得以起死回生，彼得蒂尔更是跻身总统过渡小组执行委员会成员，成为美国总统在高科技相关问题上的耳边人。可以看到，在特朗普举办的与高科技相关的会议中，彼得蒂尔不但几乎全部出席，而且几乎每次都坐到了特朗普的左右。我们很难说到底是彼得蒂尔坚持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念，让他在这次总统选举上赚翻了，还是他有比更多投资者更加清醒的目光和判断，从而在政治上做到了正确的下注。这个事情如果他本人不说，我们也只能猜测。但是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 这125万美元换回的收益让投资远远超值了。从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念的角度来说，他也的确是做到了。今天的第三个话题是坚持还是睚眦必报。彼得蒂尔人生里的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2007年，当时著名的网络媒体高科 Media 爆料了其同性恋身份，这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轰动。彼得蒂尔的同性恋身份在湾区并非什么秘密，公开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当时彼得蒂尔的创业投资基金里面有相对保守的中东来的投资人，他极为担心对方会因此撤资。后来彼得蒂尔通过中间人和中东投资人达成了协议，对方也没有撤资，危机算是化解了。但是从此以后，彼得蒂尔和高科 Media 之间就有了梁子。作为一个法学博士毕业又财力丰厚的人，彼得蒂尔开始了起诉高科 Media 的漫长之路。他的起诉并不成功，法院屡次判他败诉。彼得蒂尔啊，于是开动脑筋想了一个办法。他花钱雇佣最顶级的大律师，还出动团队广泛搜索想告高科 Media 的公司，甚至于他还给起诉高科 Media 的人提供资金支持。一个有钱人不断砸钱，找各种人过来起诉你，不停的起诉，这让高科 Media 进入了非常艰难的阶段。2006年，美国职业摔跤队员胡克霍根和好友的妻子发生婚外情，此时被好友录了像。六年后，高科 Media 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这段录像，并将其放到了网上。这个事情导致了胡克霍根和彼得蒂尔的合作。彼得蒂尔给了胡克霍根1000万美元，还给他配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律师。这场官司打了好几年，最终法院判高科 Media 赔偿1.4亿美元。这场战斗直接导致高科 Media 停止了运营。如果单纯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几千万美元的投资，对方赔了 1.4 个亿，哪怕对半分了，彼得蒂尔的投资也是赚大钱了。所以，这种资助他人打官司，从而赚钱，顺便把自己恨的企业搞垮的手段，也可以是彼得蒂尔的一种投资方式了。这场送钱找人不停起诉，一直到把对方搞垮的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和担忧。其中著名的老牌科技杂志《连线》专门刊登讽刺文章，以极其夸张的新闻方式大声呼喊：彼得蒂尔，今天我们该怎样取悦你？《纽约时报》也介入进来，他们觉得彼得蒂尔的这种做法深深伤害了言论自由。如果有钱人可以通过法律的武器不停地起诉，直到搞死对方的话，那么是不是言论就没有自由了？彼得蒂尔为此专门在2016年上《纽约时报》去解释，说自己并没有破坏言论自由。言下之意是，如果对方没有问题，自己请的律师又怎么能告得赢呢？和彼得蒂尔的投资经历一样，他的人生充满了争议。但是他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信奉的一套逻辑，对自己认定的事情绝对坚持，是否又让我们